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呢係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呢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一個圍翻。 係。 哇，係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有啲咁咧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餐廳食嘅即食麵呢，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个面落去嗰、那个罩呢度，喺个喺个热水度咁搓搓，喺度碌两下，咁一嘢倒出嚟。 个面一定系咁煮，一定系咁煮， 唔可以多过一分钟。 系系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噶，一定 要 火，因为本身伊面嚟， 系啦，烂噶会， 因为伊面嚟噶嘛，本身个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紧要，淋得好紧要就唔 乖喎，唔系讲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个， 我都觉得你攞督 手。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還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 hold him 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囉面 剛才 包就吃完囉 這樣的嗎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伏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大家好，我是刁民牛，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一个声 一个无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好啦，滨州，你做乜讲滨州？ 唔好再提啦， 搞笑讲滨州， 翻翻嚟 即系细个我系所有形容滨州嘅。 滨州其实只系一只好快嘅船就叫滨州噶啦。 系啊， 我其实我嗰阵时 get 到系。 点会咁唔搭八？ 唔系喎，细个 嗰阵时又未识美国宾夕凡尼亚州， 我就未识咯。 周亮无论是滨州碌鸠啊条撚啊咁样即係咩都识㗎我哋。一总之关于男性嘅身体器官嘅形容都 小学一年级我都识㗎。我唔识㗎。 我哋年纪差好远我嗰陣时候撚嗰啲真係未啲未知。 都未出呢个字就出嚟。 未知㗎。 真係我先讲粗口。 小学喎小学一年级喎。 知啲咁嘅事。 唔係囉。 咪我就比较乖啲㗎读书。 哇又滨州又碌撚你都识。 碌撚啫咁但即係我就识得多嘢但我哋读书比较乖啲嘅。咩我话比较激啲嘅因为激嗰個原因就因為我哋係最高級嘅 band 5啦大家知道最即係最高層次個 level 但其實又唔係真係好曳嘅咋喎我係我入去嗰時候打鳩打勁啲即係監獄風雲嗰啲喺 canteen 嗰度嗰兩個人睇住我食緊我買咗嗰啲麵兩蚊嗰啲乾炒麵乾到撲街啲我食緊望望下唔係好對路嘅兩個兩邊一幫遊一下直情係監獄風雲嗰個橋段嚟嘅即係坐呢我哋呢啲台咁樣望住突然之間攞個面一潑，個對面跟住後面嗰啲起用衝上去，喐佢咁樣，跟住就哇係咁打喎，黐線嘅！我即刻褪後，喂，大佬咩事啊？啱啱嚟嘅啫，唔使打得咁勁啊！但係其實打完嗰一段之後，到我哋話事就開始就冇呢啲嘢，我哋都係搞陣，因為我學校有泳池噶嘛，係、 嗯、 有時 高級嘢喎泳池， 有泳池㗎， 我學校都有泳池， 我學校有室內籃球場，有室內泳池㗎。 我講下學校學生嘅時候游水都好喎， 游水咯，游水咪、就 是、游水。我哋啲高級學校有自己泳池㗎， 我有自己， 我咪有自己泳池咯。 哦，你我係 哇， 係啊，我學校唔係講少㗎。 哇， 嗰陣時冬天冬天都要游㗎嘛， 籃球場㗎咋。 我哋有室內籃球場嘅。 我又有啊 ，band five 都咁好設備， 系啊， 咁撚犀利嘅。 跟住游完水咧， 着 band one 嘅， 系 點解知收咗 candy 啊？ 點知變咗 band five 啫？ 游完水去冲热水，即系冬天照游噶嘛，唔捻俾唔游啊嘛。冬天游完去冲热水噶嘛，跟住我哋咪喺隔篱攞个盆咧喺出边揿啲冻水咯。等我捻咗冲完咧，啱啱抹捻嗰时候淋泼沟嘅冷水啊！一淋沟 男校男女校嘅 男女校 男女校。 哇！如果游水有游水堂有男女校会唔会好玩啲咧？ 都 開心啲咧， 又帶嗰啲有啲同嗰啲有啲毒撚咧，大嘅有啲同學，嗰啲毒撚咧，嗰啲毒撚又帶味嘅潛落望家人個波咯，佢話哇上翻嚟，喂好撚大啊佢個波咁樣。 阿九叔，我哋嗰陣時男校做游水班咧，真 係有睇袋 嘅真係， 睇袋， 淨喺度鬥毛咯。 系咯， 嗰啲肌啊，嗰啲 肌味好浓嘅嗰阵时，我哋男 胸毛啊、肚毛啊， 系啊，因为嗰阵时，譬如中一、中二未嘅，大家未有啦，去到中三开始有啲人有咧，咁咪大家斗咯。哇，你有一条啊，师姐有冇搞错啊？咁长嘅条毛得一条，嗰阵时唔知边个得一条，嗰条好长嘅、啊。咁啊，俾人笑到而家嘅。 但系讲开我哋学校有一样嘢好捻变态嘅，我到今时今日咧，我都劝喻每位父母千祈唔好俾佢小朋友读单性即系。生活就话即系 单性繁殖 啊，单性繁殖系男校或者斋女校咧。我哋学校最衰单性算啦，你都仲好啊，小学都仲可以有男女校。我妈嗰阵时唔知咩变态心理，一早 十几年嘅男校， 啊、你知你个仆街四围辣女啊嘛。 嗰啲真系啊， 咁啊呢个都唔好提啦。但系最惨无端中六咧，佢掉女落嚟嘅。 系啦， 我哋中六，我哋嗱一由小学啦到中五咧，都系男校嚟噶嘛。咁佢中六咧，佢系渗几条女落嚟嘅。 就嗰啲最仆街啦。 就好即系边套戏系咁上下 咧？蔡福华嗰套。蔡福华同诶邓海林嗰套叫做咩咧？ 成熟时啊， 咩成熟时啊？ 啊咁上下嘢啦。 啊，咁你 每次我写新诗， 新诗 嗰套嘅我 知。嗰啲咁嘅写嘢，你掉几条女落嚟？老实讲，即系你掉几条猪扒落嚟咧？ 喂，哇，个个硬晒噶，翻学。 我唔知系咪硬晒， 即系猪扒度晕噶， 即系猪扒度晕，但系个个当女神。 系啊， 唔系我讲 条女就开心噶。 好高傲， 好高傲， 啱啦， 好高傲， 即系自己主宰，好索噶， 猪扒行高傲 ，OK。 咁你全校得条女咁啊，个个即得 五个女，五六个女仔到啦， 即系会强奸佢噶。如果我 系嗱，记住唔系同即系嗱，佢 form six 开始有咁啊，唔系净系 form six、form seven 嗰啲会哇鬼扯晒旗啊，个个 系啊， 突然熟 晒噶啦， 即系明明系四眼傻仔嗰啲啊，但系都立晒头啊， 突然之间遮头啊， 吓， 遮晒头 翻嚟啊。以前喂，明明睇住上去中午嗰阵时仲系。即系柒头仔嚟噶嘛，上到好扮晒靓啊，换晒眼镜啊，好执得好正啦。但系记住，影响埋咧，跟住由中三、中四、中五呢啲学生咧， 系 都即系点啊？系哇哇，有啲师姐好正啊， 好正啊， 好靓啊， 喂着裙噶， 系啊， 好正咧。你啊，真系扑街到晕 啊！即系啲学校点解咁变态咧？做乜要咁样影响咧？我哋即系成班，即系成班男校咪男校咯。你做乜整条女落嚟啊？其实我见到我同班嗰啲咧，其实有几个心理就开始唔平衡噶啦。 系 即系 有噶，有噶， 有嗱。首先有一两个，即系突然哇，觉得好似全世界冇其他女人啦，净系得中六嗰几条猪扒咁样嘅啫。吓打唔打飞机我唔知，我肯定佢有不过，但系咧。即系无论，即系佢成副心机啊！即系突然即系会写文啊，成日喺我哋面前讲啊， 乜捻嘢写文？ 即系写作诗啊，写文啊，吓几咁挂住？屌你老味！我心谂乜捻嘢事啊？你而家我即系，但系又好 friend， 我平日又听佢讲，唉，算啦，呢啲嘢系咁样啦。但系即系佢搞到心理唔平衡啦，已经系咁，又兼且系喺个成个世界最大，真系就系你成个人嘅审美咧。系 错捻晒， 都未算严重。同一间学校啦，我喺同一间学校。嗰阵时我有同学咧，嗰阵中四、中五，又系见到中六、中七嗰啲师姐咧， 湿捻晒， 唔止湿晒，直头不能自拔。又有一次喺街咧，就见到个师姐同个男仔一齐， 崩溃咗， 崩溃。 哎呀， 点解啊？你拍拖嘅咩？中六、中七唔系要考大学，点去拍拖噶？佢点可以拍拖噶？ 教翻佢上前。 打一个波两巴咁样， 打一个波。 放心，我哋嗰啲冇波嘅。 我点解会拍拖噶？简直系成个人咧，系好似即傻咗咁样噶。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个世界，因为就是得呢几个猪扒就系女人，而呢几个女人系 我同意 嘅， 系绝对系不能够男校你就贯彻到底系男校，你就唔好中间整一两条女喺度，真系。 但系我想问咧，其实读男校啫。 你講到好似唔會放學咁嘅，你哋咁 放學，我哋嗰陣時嗰 放學行出街會有女人噶嘛，係 好嚴謹， 好好㗎。 咁但係你出咗街都會見到有女人㗎， 唔同㗎嘛， 唔同㗎， 唔係咯，你呢啲好正常渠道你會接觸到啊嘛，你出去 佢哋嗰啲乖啲可能又要好快翻學翻屋企嗰啲嚟。 係啊，我哋真係， 同埋其實我哋附近咧，你都要睇，唉，我都話你都要睇翻附近我哋嗰啲嗰啲草原係咩先啊？假 男校。要辣到去西環先至有間叫做男女校嘅。 男女校仲要同人爭食，大佬點爭啊？我呢 度爭嘅，嗰間男女校就係 Canny 嗰只 Band Five 嚟嘅。 哦， 潮州嘢嚟嘅，你唔夠嗰啲仔爭噶。 唔係，我哋行多啲啦，都有件有件啊，有一間著旗袍嘅。 嗰間哇 離曬 譜，哇離曬譜啊！ 真光啊！ 唔係啊，唔講啦。 旗袍都係想扯爛兩件旗袍啊！我成日都幻想。 扯你屎忽！你睇真係，我俾人著旗袍，完全顯出東方人嘅美大。 唔係咁冇波啊，梗㗎啦。 咁我中學嗰間好喎。我中學 你邊間啊？ 女明財。報名女明財。女明財。 女明財邊？ 老德會，老德會。 喺边度？ 拍埋你。象山村。 哦。 象山村。 O K。 我哋嗰时 啲女得噶喎，嗰啲。 O K 噶。 O K 噶。 低我几班嗰个咪朱茵咯。 吓？ 不过我毕业嗰阵时佢先入去读，好细个啫。我演艺先 班啊嘛。 屌！如果有个朱茵，我都唔知你生活点过。 我哋嗰啲仲系朱西嘅咁多。 我校都系朱西多。 我哋嗰啲女校嗰啲，唔系女学生嗰啲校服咧。是偏低胸的 咁搞 笑，即是鬆的個胸， 仲要是朱茵， 好像呢滿城盡帶黃金甲，好像埃及那些衫呢，即是四方的，即是四方開 哦，呢只連大富豪啲女都唔敢著嘅喎， 唔係新發嗰只，類似新發嗰只， 唔係新發就係水手裝啦， 鎖骨， 哎呀，鎖骨好 sexy 哦， 我哋，喂，講到我都， 我會變成馬德鐘 嗰啲，唔係啊，因為我哋啲先生台一定高啲嘅， 哦，嚟， 咁我哋普通學生就會低啲嘅啦，係咪先？咁我通常咧，我哋就引啲女同學咧。佢哋就要喺先生台嗰度咧，就同我哋傾偈，咁佢哋咪自然咪擁低個身咯。咁我哋先男 人 就喺度一路 同佢傾偈。 朱茵喎，朱茵喎， 我哋就係冇呢啲學校生 活。結果咧喺五年之後，我早排翻去唔知幾多周年，幾廿周年翻去，咦？點解換咗校服嘅？ 即係想睇翻。 我哋講多嗰時， 我淨係校服都係講一集嘅啫。 就係有家長投訴啊！ 以防你啲男同學變成馬德鐘啊，大佬！ 如果學校校服咧，女校咧旗袍咧係最不堪入目噶， 係不堪入目啦，因為 最不堪入目嘅 細路女著咩旗袍啊， 係好難 handle 啊， 好難 handle。嗰陣時你仲未有一個好比較好嘅 shape 噶嘛， 嗰陣時未有知客，未有中國式。 我屌鳩你 咁嗰啲學校唔知。 唔係，其實我覺得真係旗袍完全唔會覺得你係會望到佢有 feeling。我覺得咁細個著旗袍係唔好睇。 睇邊個著咧？ 係咯，我都係覺得睇邊個著。 唔係你啲中學生咪中二、中三。 唔係嗱，我哋又唔同啦。我哋係男女校嚟嘅，咁因為我哋成日過去英文部咧，因為英文部好高高噶嘛，有時成日走過去咧。喺下面望鳩上面咧， 冇嘢睇，著 B 褲噶嘛，全部都 唔係噶， 大部分都著 B 著噶嘛， 嗰啲唔熟嘅望嗰啲，一望到啲姨媽咧，又唔整好啲咧，真係衰你成世。 同埋嗰陣時咧，我哋因為上體育堂咧，因為我哋間學校濕鳩細啊，冇操場啊，要放草嘅，即係要行過去花墟嗰度， 對出邊都係。 咁啊，嗰陣時去到花墟咧，你有時會撞到唔同，你知我哋。間學校濕鳩啫，但我哋嗰個校網咧，其實都 OK 噶嘛。咁通常去到我哋個好撚近新發嘅， 哇！新發正啦， 新發正啊！屌你老味係 水手服 啊， 即係正發佢又係 白短裙水手服啊。跟住同埋咧，我哋去花墟嗰度上體育堂咧，有時會撞啱幾間女校一齊噶嘛。你知我哋附近有伊麗莎白，有真光。哇！嗰啲好， 即係直情係監獄風雲坐緊監嗰啲，係咁喺度聊嘅。 突然阿基一你出去剪草，一剪就哇女啊， 好温暖啊！嗰时话，因为上体育堂要行出原因咧，通常我哋体育堂咧横跨两堂嘅，要两堂，上一节体育堂系两堂嘅， 体育堂系两堂噶系嘛，不嬲都 唔系系嘛， 一堂点上啊？九个字， 咁有操场嗰啲快嘛， 放得草嚟都咩啦？ 唔系我小学有一堂嘅。 小學就好似 咁，但係大到中學，我中然之可能要我哋行出去咧，就 係啊，小學得一堂 嚇、啊，我哋有兩堂嘅，唔知你哋係咪兩堂啊？咁啊，基本上都等於去行街嘅，即係其實都幾時間入風雲嘅，講真， 行圈啊嘛，喺度喺個籃球場嗰度。 你讀男校真係唔知啊， 係嘛？ 我男女校有呢樣嘢好睇嘅，啲曳啲女同學咧，曳啲女同學，佢哋玩個遊戲，就叫做彈巴帶。 哦，係， 啲女仔之間喺度玩。 誒、欸，我哋就女同學玩嘅喎。 哇！你咁 唔係喎， 我真係有，我真 係有。Jason， 我哋係男女混合嘅。 係啊，我哋都係。 我哋係男女同學。 你叫我一路啲節都冇出聲嘅咩？ 我唔出聲啊！ 啊，你知你覺唔覺得我哋嘅青春期有啲缺失啊？ 缺得好緊要。 我都係睇啫。 唔係我哋仲有喎，揾聖經夾 M 根嘅喎。 哦，咁啊呢個又真係夾咗啲。 先足神力， 我哋會搞呢啲嘅。 唉， 我哋膽花大咧。 我見你哋一路講，我一路唔撚咁出聲，我覺得我嗰啲係唔撚出得街嘅咯，屌！ 我哋係開放到咧，即係有啲女同學咧玩得好埋咧已經。咁梗係佢唔係俾個個傻閪都可以打，即係九叔呢啲，佢一定叫你吉七啦。即係但係譬如我同 Eugene 呢啲行埋去咧，佢都冇乜殺傷力，即係矮小個人，你一定係淨係玩嘅啫。咁我今日咧，佢有一次試過咧，就因為玩開啊，成扎一齊去彈啦。咁啊，跟住之後佢有個女同學就都好開放啊，佢話：我今日換咗新 bra， 彈彈。哎呀，好中意啊！就係咁。咁但係我哋又唔會咧諗再進一層，但係就已經覺得咧好啦，滿足噶啦，彈下。 哎呀，我冇噶，我啲女同學成日投訴我噶，即係佢話我唔投入啊。因为每一次佢哋即系玩到癫嘅时候咧，我个人就比较避忌啲噶嘛呢啲嘢。 帮我坐大髀啊！你哋 我唔知点解我成日惊啲人会话我好咸湿。 我唔会嘅， 我就 你要同我要好 close 嘅。嗱，我系我都承认。 你个样真 系 好咸湿，我呢啲就唔系好咸湿。 但系你有时会遇到啲情况咧，会见到啲女同学带一字巴噶嘛。 我又冇留意， 我冇留意，即系唔扮落膊头啊！打 我多数都有嘅，我弹亲都有， 都兴噶啦， 都兴噶，都兴噶， 你好啦，屌！ 但我就未去到话，但系炸波啦， 但系因为少少， 而家我成日都觉得可以再进一步。 佢哋弹咧系弹个扣个位嘅， 我唔理嘅，有得弹。 佢哋玩嘅系玩， 唔系，其实系膊头后边嘅，膊头后边后少少咁样撑起个弹噶啦。好撚搞笑嘅，好撚 我又冇研究，主要有得彈就彈。 唔係，同埋 我哋啲樂而不淫。 唔係，同埋嗰時咧，你知道我中意 啊，除咗條褲俾你屌。 你知道我中意讀唔曬踢出口啦。咁我有個師兄咧，就中一就已經踢咗出口啦。佢仲撚勁，佢屌你老味成日咧。因為我哋嗰陣時有一個同我一齊讀小學一齊升上去嘅女同學 ，OK 靚女嘅。 有啲咁嘅事？ 係啊。OK 靚女嘅，咁我呢個師兄呢就中日就踢出校㗎喇，但好撚狗嘅，佢成日呢就唔知，即係我哋成日嗰幾個玩得好埋㗎嘛，佢成日呢唔知叫邊個呢同學呢就幫我擁鳩佢，一撳上夾撚定㗎喇，玩咩譬如通常嗰啲叫好撚似撲碟咁樣女撚似，你擁下我擁下你啊，然之後我揾撚定一個同學叫佢擁鳩佢，然之後呢哎呀佢放撚完身。趴撚咗落個女同學，個女同學成個瞓撚咗喺地下， 扎 撚住個女同學。 我會扯 旗屌你， 我會扯旗咁樣。 我合法地玩嘅話俾你聽，我完全係明白到咧，法律嘅精神就係唔係強姦。 最撚慘咧，初初呢個女 要得到嘅抗爭， 初初呢個女同學咧都冇乜嘢嘅，因為唔小心啫。跟住去得兩三次， 梗係啦，你袋都帶埋。 跟住，你話咩啊？ 袋都帶埋啦，老弟，拉屎咗幾次係成碌撚飛咗出嚟，仲帶住個袋啊！嚟，係啦。 咪跟住到去到第三次 就燥咗， 跟住就惊就坚嬲啦。 哎呀， 屌你特捻登嘅，屌你咁 玩呢啲就唔好玩， 唔好玩。我哋 肉酸咗，肉酸咗。 你得到 consent 之后咧，大家慢慢建立咗个即系 互信嘅关系， 互信嘅关系。其实佢亦都想喺嗰度攞到满足嘅。 哦，咁样， 即系因为点解佢觉得我系目光被注视啊嘛，即系亦都好开心。咁去到咧最高 峰，弹巴打嘅礼仪嚟噶嘛， 弹巴打礼仪，但系咧就冇得炸波，呢下争啲。不过咧，发展到个地步咧，我好中意。喂，其实如果玩得端啲嘅， 你唔攞张毛去屎忽， 咁我唔会。诶，不过 真系有 类似啦，就坐大髀。 哦， 坐大髀呢啲系好好玩嘅，系啊，但系佢唔会即系佢即系坐一边咯。咁但系你 梗系啦， 你有冇摁啊？坐一边只脚，你有冇震脚啊？ 梗系有啦，你试试啊，点会唔震啊？实震。 咁有冇湿咗啊？只条裤 冇啊？ 佢冇磨，但佢好开心咯。 佢讲嗰啲嘢咁似我哋出去玩嗰啲嘅， 你边个出去玩嘅？因为太熟啊！嗰扎同学咧，到而家咧，譬如有个女同学咧，早排结婚 嘅其实。 你留翻入火街头讲啦， 唔系啊，唔系讲任嘢，早排结婚，跟住咧 任嘢咩啊？台下边咧五号台先上嚟，摁一摁， 系咁样，系喺企喺门口迎宾，呢啲真系。 那些年的感觉啊。咁其实嗰阵系 唔系都大， 你唔好听我讲侮辱嗰那些年。 大家都系有暧昧嘅，佢先肯同你咁玩噶嘛。 哦，你同佢暧昧嘅， 一定系咁啊！即佢同时同几个人有暧昧啦。 哇， 几个？即总之佢会觉得系即。多个投注，你买波胆你唔会就买一个噶嘛？系咪先啊？你起码都买翻两三个啦，唔好犯本就得啦，系咪先？咁佢就即系临走嘅时候，佢拉埋一边，佢话：仲记唔记得以前我哋玩嗰啲嘢？摁下摁下，好卵过瘾！我嗰日同我老公讲，佢问边个系狮子啊？你唔好认系狮子就得。哇！ 喂，你讲下咪好卵有成， 好 卵有成功感啊！ 系啊，好卵正。 人 哋仲有啲好卵贱嘅嘢咧，就系又系讲女啦吓。咁咧就系你为咗咩声啊？其实。啊！ 打机， 直捻做，屌你老味！跟住咧， 唔捻尊重。 就嗰阵时唔知点解好中意咧，我唔知你哋兴唔兴啊！嗰阵时好中意啊！呢个系我契哥，呢个契姐啊！ 有， 嗰个系契老婆。 哦，有个契妹咯。 我咧系全校，应该唔咁讲。 但 我 契妹有大波啊！ 最我冇最多契老婆嘅，咁我契咗七个，啲捻样就话我似韦小宝，系啦，就契咗七个。嗰 啲冇杀伤力嘅狮子， 唔紧要啊！但我最后都沟到女啊嘛，即系我喺中一到中五领略到嗰啲系原来唔得嘅。 我中一到中五都未沟过女嘅阴公， 真系咩 啊？冇啊！ 你唔似喎， 我集中精神打篮球啊，所以冇办法错过错失。 打篮球实有女埋嚟， 冇理由啊，系咯？ 你唔系打篮球唔紧要，打到咁捻矮佢惨啊嘛，大佬。 正基本嘢啫，但系真系冇嘅。我讲翻嗰啲顽童咩啊，我哋翻翻个主题。 我对唔住啊，一讲起啲。 喂，不过唔系我讲契妹，我都有一个，但系我契妹大捻 个，冇问题噶，冇问题噶。 系啊，但好，但好捻搞笑。 啲沟就沟佢。 唔系，但系因为我个契妹咧就沟捻咗我另外一个同学嘅，但唔知点解咧有一次咧佢唔知做乜捻嘢失恋定乜捻嘢， 就中意你。 饮捻大咗咧，唔系佢唔系中意我。但佢叫我嘴佢， 我嗲即系斋帮唔负责啦， 系咯，真系好捻扑街啊！呢啲 咁开心嗲， 但唔系呢啲其实又 我就系想等佢要先讲 嘅，嗰啲又 over 咗噶啦。我觉得譬如弹下 bra 带啊，坐下大髀，我觉得已经 已经乐而不淫。 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去到话要嘴啊、渣啊嗰啲咧，就另一样嘢。 我后来翻翻毕业之后咧，问翻啲同学咧，原来发觉 好多 都渣过喺课室度搞嘢 嘅。咁激 啊！哎呀，估唔到张 Sir 开咗呢个话题啦，真系。 喂，呢啲可能系吹水啊，之后。 系咯。 可能系咁多年之后。 系唔同嘅人都讲翻。 张 Sir 嗰阵时同阿边个搏咗啦？你有冇啊？可能吹水啊。 系嘛？唔系，唔知。讲真，因为嗱，我后屘我走咗之后咧，跟住其实我冇，即系我班主任叫我留级，我冇留啊嘛嗰阵时。咁啊，我后屘升上嚟中二嗰班师弟咧。仲撚癲過我哋，點撚樣呢？即係因為我哋讀嗰陣時讀全日制㗎嘛，咁好撚興呢晏晝出去放飯嘅。咁呢通常都唔撚食飯㗎，去撚咗機鋪㗎啦，定屌你。附近有啲兒童場咁樣呢，真係呢屌你咩拖撚埋啲女同學呢，真係喺嗰個機鋪入面個廁所裏面就喺裏面開波㗎。 哇！ 我覺得呢啲就真係 咁神聖嘅嘢，咁 好朝九晚五， 太朝九晚五 啦。去到已經唔係頑童，頑童已經 我哋講翻頑童啦， 講翻頑童咯。 頑童我哋翻返 頑，留翻下。 有冇玩 坐大髀啊？ 有冇玩過？ 我想繼續講坐大髀。 就啦，你 跟住啊！ 我哋玩過呢個粉刷啊。 粉刷嘅有啦， 开行个风扇抹 有有， 开行个风唔准走，边个走边个扑街啊！咪声，企定喺度，跟住预备开到行就掉上去，一人掉一下，因为唔系下中啊嘛，有时嗰个风扇甩得唔行咧，打未必打中噶，一飞上去打唔中，第二下打一把打落头，成头都系粉嗰个咁嘅粉刷，跟住唔见咗，好似一星期都唔见咗几个，跟住俾阿 Sir 屌鬼，跟住罚我哋自己买啊！佢话个话唔捻供应啊嘛，我哋专系喺窗口出边嗰个垃圾房个顶嗰度上唔到去噶嘛，飞六七个喺嗰度。 即系而家系咪要讲啲玩物品嗰啲嘢啊？玩物品啲嘢嘛，我哋讲起啲灰尘嘢，我谂起一样嘢，我嗰阵中学发明一样嘢叫做灰尘，就我哋猜输咗， 咩灰尘啊？ 就系要去搞鸠一个同学嘅 locker， 同埋佢嘅书包，同埋佢柜桶所有嘢，我哋要将佢散落喺唔同嘅课室。要佢鬥快揾得翻， 咁撚複雜。 係啊，但呢個 揾好耐噶， 好益智喎呢樣。 好益智，好好揾，我都話我哋高智人最 真係益智喎。 係啊，嗱呢個其中呢個其中一樣嘢。 嗰啲柯南都係咁樣訓練出嚟喎。 唔係呢個書包，我哋試過一次，好白痴，又係嗰啲。有浸氣嘅同學，咁唔整佢整過邊個啊？啱啱行咗出去屙尿， 我諗緊浸氣叫有浸 氣。佢人有浸氣啊嘛，攞咗個書包。绑咗喺嗰个百叶窗咧，咪有个链嘅，绑咗条绳，掉捻出去窗出边，跟住翻嚟个捻咗发现唔见咗书包，系咁见人就屌，跟住 系咪边边我整唔够书包？跟住个个扮嘢啊，边有你黐线啦？边个得闲搞你书包？系咪摆喺边度啊？够咗佢明知我整过噶啦，但佢又唔知我哋摆咗书包喺边度，佢估唔到我哋吊捻咗出面个窗出面噶嘛？佢又谂唔到出去搵。跟住鸠屌我哋冇人理鸠嘅，跟住屌你内搵训导主任咯，跟住佢咧真系内搵，我内搵训导主任真系一行一出门，即刻将我攞就摆翻喺书摆翻喺度，跟住嗰个冇人冇人出声，跟住翻嚟训导主任唔见咗书包，一行埋咪喺度咯书包，跟住个训导主任，跟住训导主任你冇再玩啊，就会俾人屌，跟住我系咁笑啊，好惨啊！ 如果讲书包，我哋试过玩一次咧，嗰阵时我哋中学由中一即系中一至中五有一个人咧，有一个咧系专俾成个方玩嘅。即系佢中一玩到中五， 呢啲系咪要检讨啊？你话 呢啲 冇理由人人玩就玩你噶 嘛？唔系啊，嗰、那个而家好似之前选个区议员，选咗几届都唔得噶。 叫咩名啊？ 唔好讲名啦。 识个咪叫咩名啊？ 咁有一次咧，就佢成日都即系之后大个之后玩，佢中四中五嗰阵时玩咧就系、是。佢譬如有俾錢屙下尿咧，就踢佢門拉佢出嚟啦。 嗯， 屙下屎就掹佢出嚟啦。 咁大鑊， 呢啲又太香重口味啊！ 咁啊，跟住發覺即係自己都攋嘢啊，因為屙下尿掹佢出嚟，咁周圍肥啊嘛，佢真係會周圍肥嘅。掹啊！你叫我出嚟一回，哇！真係拎住一個肥，跟住個哇好攋 嘢咁話咯，真 係。咁啊，有一次咧， 本撇喎， 呢個我覺得好過分。呢個書包。屙督尿落， 我唔得啦，冇计啦， 屙督尿落，边个屙督尿落啊？边个屙尿落书包？跟住话冇啊，你自己睇下书包里边啦。跟住打开个你个笔盒，一人屙督屎啊！ 真定假？ 有督屎、啊 我哋男女校想象唔到啊，但你闻到噶嘛？ 因为闻唔到噶，因为个书包好大尿味。 仆街，咩 太捻重口味啦！我觉得你今晚真系 唔掂喎咁样。 不过试过一次咧，喺我哋学，因为老师嘅厕所咧，同我厕所系唔捻同啊嘛。 哦，一定系啦。 嗰、那个老师又唔知做乜鬼嘢，入咗学生厕所屙屎喎。咁佢哋又唔系特登整蛊佢嘅。咁跟住咧，佢哋几个同学啦，就佢屙紧屎嗰个捻样，又真系柒嘅嗰个 Sir。跟住几个同学就冇我哋级嘅，咁啲 Form Two、Form Three 嗰啲嘅。就以为系其中佢一个 friend 又屙屎，跟住敲门，哇吼，哦，咁啊冇人应鸠佢，跟住你咪玩咯，要屙屎啊，又淋水啊，又淋水，跟住又掉啲杂物入去，又掉厕纸，系咁掉，淋水淋捻到成个人湿晒，淋好捻多水佢哋，系咁玩，跟住咁几个同学就行咗出去啦，行咗出去出边就企咗出边就谂住睇小鸠啦，出咗原来我 Sir 嚟嘅，但阿 Sir 又唔捻知边个整蛊佢，又唔敢出声，戆鸠鸠喺男厕嗰度屙紧屎俾人整蛊，咁啊焗捻住湿晒行出去，跟住耷捻低头走捻咗去，几捻惨啊！ 你讲翻厕所啦，谂起件事就唔系整蛊人嘅，就是、出猫。嗰阵时咧就差唔多，我唔知中几啊，即系高中噶啦。咁啊睇咗教父啦嘛。吓咁咧，出猫 已经好中意。 喂，真系攞个胶袋咧袋啲课文啊，或者佢哋要预备出猫嗰啲咧。总之中途去厕所 屙屎， 好急。咁跟住咧去睇，咁咧有老師好叻噶啦，懷疑，跟住去 check 廁所，又揾唔到，因為佢哋唔會揭呢個水箱咧，即係好似阿爾伯先奴，即係紙箱， 依個好勁， 即係將啲嘢放咗喺個水箱度， 去廁所睇咯，狂睇， 跟住就擺翻落 去。 喂，張 Sir， 好勁， 記唔記得以前咧有一套片叫 IQ 零蛋？ 有，係 IQ 零蛋啊 嘛，係，咪講好撚多嗰啲出貓嘢咧，譬如喺啲恤衫度寫啲。即係恤衫領度掹條帶，有啲寫啲嘢，咁鞋踭啊整本字典啊嗰啲，好撚搞笑。 誒，搞咁多嘢，我寧願零分算。 真係寧願零分啊！太撚複雜啦，成件事。我頭先想我講漏一樣嘢，霧警咧有一樣嘢去玩嘅，唔知你細個嘅時候咧，唔係霧警，即係冒充 PFAT 啦。唔知你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個訓導主任係咪好中意剪鳩人頭髮嘅咧？即係好中意捉鳩人啲頭髮啊！你滴水過長啊！ 我哋全部啲頭髮 有冇染髮啊？ 實碌嘅實碌嘅啲頭髮型嗰陣， 即係我佢哋就比較實碌啦。我哋嗰陣嗰啲咧就玩得好 in 嘅。咁咧，我算咩事咧？我哋覺得玩得唔夠過癮啊！即係玩夠啲方蚊仔之後，咁我哋後屘發現咗一樣新方法咧，就係繼續冒充 PFAT， 咁就係幫啲細蚊仔剪頭髮。 哇！唔撚過分， 屌你玩人玩到玩緊自己啊嘛！ 但係好撚過癮 嘅，佢要付出嘅， 佢要付出㗎。我哋睇你唔覺得好撚好笑咩？而家諗翻，我講唔翻嗰啲髮型出嚟，但係真係好撲街。我哋要傾。 揾目標，揾咗目標之後諗邊個髮型最襯佢，但係唔好剪太耐。 我懷疑劉德華以前讀書都係咁樣樣。 點解劉德華？ 因為劉德華識剪頭髮啫嘛。 屌， 開髮型屋噶嘛。 話題可能揾啲同學剪得太靚。 話題終結者。其實頭先我想講咧，去 cam 嗰啲嘢啊，你哋有冇去過 cam 啊？ 即係有啦。 嗰啲應該玩得更癲係嘛？ 點樣癲啊？ 唔係呢個嗱，你分開 cam 先，你係嗰啲嘅 縮型定 係露 型？ 啊，兩種，先講縮型啊。宿营咧就因为成扎麻甩仔咧就即匿埋晒喺间房度，咁一定系好柒多嘢玩嘅。 讲鬼故啦， 打飞机啦， 又打飞机。 但系咧，我哋玩啲重口味嘢嘅，就系咧含嗰期就出咗支叫奔 吹 奔机啊，即系摩擦膏。好啦， 哦系，我知道啲。 我蹬完运动之后咧，你会好捻 好捻兴啊，捽落去。 咁我哋个堆 friend 咧。就因為大部分都有校隊啊，有咧有路足球隊啊，乜鬼都有，咁大家都係好 sporty 嘅。咁唔知點解唯獨有個撚樣咧，即係入 camp 帶支賓機入嚟。咁咧，我哋就即係問佢：，哇，做乜撚嘢帶支賓機嚟啊？咁啊，我冇啊，唔記得執袋啫嘛，純粹。咁啊，到玩到咁上下，大家即係你知道一個人咧嘅防衞意識最低咧就係凌晨四點之後。咁我哋喺凌晨四點之後咧就幫佢查賓 機，查賓 機。咁但係我哋咧就係啦，冇錯啦，我哋就要猜包剪揼，邊個輸緊咗咧就要戴手套，我哋膠袋嚟嘅就唔係手套，捽咗就賓機咧喺個膠袋度咧，然後就趁佢即係瞓緊嘅時候咧，因為你知瞓覺嘅時候咧，你好容易伸到入去噶嘛，因為嗰條褲即係橡筋褲，咁一夜咪捽到係佢大概其實一兩秒佢已經係叫噶啦，已經即係呢個係一個玩法。另一個玩法咧，我都玩過就係、是、又係重口味嘢，又係用膠袋嘅，就猜輸咗嗰個咧就笠膠袋，將個頭咧塞落個馬桶度，然後我哋咁即係沖水。 呢個恐怖， 好啦好啦，唔係呢個就挑戰人嘅極限。 你話你講喺賓機咧，我係縮型嗰陣時玩過一樣嘢，哇！又係即係折磨自己，我唔知嗰陣時係玩人定玩自己。 縮型定還縮型？ 縮型，就係又係長洲嗰陣時，長洲明輝型同埋一個明愛型好鬼出名。 你係咪就係嗰次講開賓州啊？ 唔係，咁就玩咩咧？夜晚食完飯，好早要瞓覺嘛，八點就要想要瞓覺，黐孖筋真係點瞓又冇電視睇喎。咁啊玩咩咧？大家除褲。賓州茶牙膏， 即係同我嗰個類似。 我諗起嗰 係啦，但係鬥喎，譬如五六個人坐企喺度一齊查，查完之後咧 鬥乜嘢咧？ 因為好乸噶， 唔叫 鬥快，即係最唔準去洗啊！ 辣啲。 哎呀，我諗起嗰個肉火街頭咧，阿小魔話整啲牙膏吹燒咁樣嘅真係。 哇，好乸嘅真係，我真係話俾你聽，真係乸到飛起㗎！你尤其是黑人牙膏啲薄荷啊！好鬼乸嘅，因为佢成支咁搽落去嘛，因为通常都带一支牙膏嘅，成日搽落，忍住，我唔痛啊，唔乸啊，我够劲啊，哇，痛到不得了啊！ 其实谂翻真系好多戇鳩啊， 因为做咩自擦？ 其实自己全部做啲擦嘢啫嘛，根本 系啊，跟住咪要讲咸股咯。 咁呢一定必定讲啦，呢度唔系 根本唔咸嘅啲咸股，啲麻甩仔喎，呢个男校嘅有几？ 咁去露营咧？去露营有冇啲 gap 嘢啊？ 去露营就多咯，成日去啊露 营。通常都系自己约去嘅，好少。 啊就唔系学校咯。 我嗰阵系喺学校。咁样话说就因为咧最曳嗰扎学生咧喺中二下学期开始咧，学校就送咗佢哋玩嗰啲力奇啊。咁我哋学校都真系好有心，亦都因为经过嗰次力奇之后，我哋成扎高智能罪犯明白到，我哋要配合我哋嘅知识咧，第时先可以喺呢个社会里边行走江湖呃钱嘅。咁咧， 边咁扑街嘅？ 跟住咧，我哋你知咧嗰扎即系唔系净系我哋自己玩开个堆噶嘛，仲有啲可能隔篱班唔系好熟。咁就捞埋一齐去玩，咁咧分组啊去打散晒我哋啲人，咁咧啱啱有啲新入嚟嗰啲咧，其实都曳曳地，但系咧就因为我哋比较恶啊，咁咧嗰啲其实都有啲即系劣我哋啦，即系佢哋有唔同原因，唔一定系曳，可能系成绩差或者诸如此类嗰啲，咁总之总系有啲岩残问题捉捻咗佢嘅，咁咧我哋去买，我哋咧就因为有社工带嗰啲唔会老师带啊，即系社工就带住我哋咧系去买物品，咁咧就即系要。兩日一夜嘛，咁就即係有好多討論柒多嘢都要買嘅。咁咧發生咩事呢？就我哋買曬嘢之後咧，我哋就因為有個 task 就要我哋咧分好嗰啲平均分配每個人嘅物品咁樣。咁我哋喺佢面前咧，我哋其實已經計好曬磅買嘅，要唔知點解好緊個人嘅。水咧你係一支，牛肉你係幾多，米飯係幾多，你係帶 gas。咁去到最終嘅時候咧，我哋就 reserve 咗一個吉嘅袋。因为我哋揾一个最捻睇唔顺眼嘅，就将嗰啲最捻柒重嘅嘢掉捻晒落去度，咁我哋就袋啲咩咧？纸杯啦、纸贴啦、纸巾啦， 食得啊、洗得嘅嘢， 系啦， 会用完嘅嘢。 系因为嗰个人咧，本来都系 曳曳地嘅，咁但係佢冇晒佢身邊嗰啲最撚大大隻嗰啲大咪嗰啲咧，咁其實佢就已經係等於廢撚咗一半㗎啦嘛。咁跟住佢係最尾一個攞袋，咁佢就哇攞唔到啊，攞唔到啊！咁啊初初咧，我哋就即係你知咧，我哋已經度好曬，我就話做咩啊？孭唔到啊！我幫你孭啦，好冇啊！咁留嘅你，咩知呢啲要贏噶嘛？唔係 OK 啊 ，OK OK， 咁孭咯。跟住心諗咁撚窒重嘅點解？跟住之後咧，去到要休息嘅時候啊，即係開始要扎營咧，就大家有個 list 噶嘛，攞翻啲嘢出嚟。咁我哋發現全撚部嘢都喺嗰個袋度，跟住嗰人係嬲撚到咧，就想打撚窒我哋。即係我諗翻呢啲係啲好撚戇鳩嘅嘢。 而家去露營啊，中六中七多啦。因为嗰阵时咧已经系有即系其他同学咧沟啲女翻嚟啊！ 哎呀， 咁啊同啲 你有冇沟女？ 冇啊，同其他啲 你就系咁白嗰个全程。 嗰啲女嗰啲同学啦，即系女校啲同学啦，咁啊有男有女噶。 佢冇带啲其他啲女出嚟嘅咩？ 唔得嘅， 系是卵蛋啦！ 嗰阵时我最经典就系有个同学沟一条女，就成只马骝咁样。 咁佢唔好喺我点烟嘅时候成日讲啲嘅， 有 冇 出 嚟？你有冇嚟会讲嘢证实？ 就好开心咁样又沟你一条女。嗰條女個樣咧冇辦法形容到噶，即係冇辦法。但係佢係跟住帶啲同學一齊去 cam， 咁啊有其他嘅男仔好似我咁樣食白果嗰啲咧，諗住去溝女咧，咁啊最 到馬騮 嗰啲，即係我哋呢啲就係阿師姐頭先講嗰啲懶型啦，啲女因為帶罐頭啊嘛，佢 哦就我拎啊， 啊我嚟啊，罐頭最重噶嘛， 係啊， 我嚟啊，哇拎到隻嘢咁樣，因為有啲男仔咧就好撲街嘅，哎我拎啊吉他。个吉他好大个，但好鬼轻噶， 唔使识弹。 带个吉他去弹咯，扎个萤火咁样弹吉他好开心噶，咁样。哇，屌你啊，拿住个吉他，我啊拿住啲罐头、啊。屌你鬼， 濑晒嘢， 濑鬼晒嘢、啊，型嗰个又唔系我、啊，顶你知道我拿支箫出嚟俾你吹下，大佬。 我想问下大家咧，几时醒觉自己即系开始到即系？好撚閪嘅玩啲嘢，跟住有冇醒覺過其實？ 我有醒覺㗎，我經常醒覺到而家醒覺。 我早啲啦，頭先都講咗，中一中二已經醒覺咗，即係跟住冇，跟住就轉移去玩先生啊嘛，就扮先生咯。每次先生未嚟之前就扮，尤其是我呢啲就係做呢樣嘢啦， 演員啦、 啊，訓練到呢樣嘢，你次次都捉唔到㗎嘛。有一次即係佢哋班同學開始叻啊！真係好似啲同學威龍咁，個先生企咗你後面呢，我仍然都唔知呀。 佢哋又冇扮冇反應呀。 係呀。 咁就賴嘢啦。 屌你咁就賴嘢囉。屌你又幾多缺點 囉。如果你講玩老師真係好多啦。即係一個新 topic。 又係一個新 topic。 即係譬如係咁依講下呢，就有啲好睇唔上眼嘅老師呢，我哋好細個已經知道有啲邊啲位可以自撚死個老師嘅。就係我哋夾撚埋咗個班長，個班長都係自己人嚟嘅。咁呢就要交補落去㗎嘛。你知啲老師最大嘅就係唔撚見卷同唔撚見功課。我哋就抽起咗几份，仲系唔捻顺眼嗰啲学生，再加一个我哋自己人， 哇！连环计喎， 唔捻见咗几本，咁咧第一次咧就多数都冇乜嘢嘅，咁第二次咧我哋嗰个俾佢恰个学生咧就翻屋企同老母讲，咁啊投诉嗰个老师，咁咧 五扑街， 系冇扑街呢啲， 哇！断人衣食啊，屌， 真系断人衣食啊，嗬，好捻贱啊，嗬。系咪好温战啊？ 都少少啦，但系你我试过俾老师玩啦有一次， 哦、 但系就系小学咯、 嗯， 但系就唔系玩我嘅，咁我唔记得咗系三年班嚟嘅，仲系读嗰啲天台学校咧小学，咁有一次唔知讲紧咩咧，咁啊全班同学喺度笑啊，咁啊笑得好卵大声啦，咁、 嗯、 你知僆仔癫噶嘛一笑，哇哈咁个个喺度笑，咁个老师咧就即系喺度，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嗰个容貌当其时系点样，佢就话、嗯、大声啲啊！咁跟住大家隨住個氣氛就梗係佢話大聲啲，梗係大聲啲啦，跟住再大聲啲喺度笑笑，好撚嘈。跟住嗰個老師就其實再大聲啲啊，咁跟住大家隨住佢啲講再大聲啲， 咁樣笨窒嘅。 跟住佢已經開始火噶啦，我見到佢再大聲啲，跟住已經開始笑咗一半人啦。咁啊剩翻一半再大聲啲，跟住話你再大聲啲啊，跟住仲已經係全部四十個人、三十九個人停曬，仲有一個柒頭，跟住咁喺度笑。我鸠到爆炸，跟住捉捻 你啲咪最后裁员咪裁呢啲咯， 到最后俾人捉咗出去，我唔记得攞橡筋弹鸠佢耳仔啊，系啊，体罚噶嘛， 哦系啊，讲体罚呀，呢啲好卵搞笑， 我都俾人打到扑街。 通常一间学校里边咧，最高嘅体罚通常系手握住一个训导主任里边啫嘛，通常好卵多好卵毒辣嘅招数啊，例如你迟到啊或者点样，总言之，我记得我以前嗰度中学咧有一个训导主任咧，好卵兴一招咧。就是突然间在你的背脊出现，然之后咧，你招双鬼拍门，将你的手咧按在你的耳仔上 我会穿过个耳膜咁样。 唔系啊，佢唔系拍你，佢只不过将两只手放喺你两只耳仔后边，即系贴住只耳仔，然之后点咧？向前去后搓 咯。哦， 哇，机味咁浓嘅又系， 又系机味浓啊， 又系。 嗱，我哋就用橡筋弹， 好卵痛噶。 佢攞橡筋弹耳仔咯，后边。 哇，系。 佢真系行，佢一路行，佢见你讲嘢，佢唔出声嘅，佢翘咗喺手度橡筋。你讲嘢，佢喺后边行喺你后边，一弹弹到耳仔度，好卵痛啊！弹耳仔，弹耳仔。 因为嗰阵时啲训导主任其实好卵似当差嘅。 系系系系。 咁嗰阵时咧。我学校附近咧就有一间波楼叫翡翠城， 唔系佢哋系嘅啲狱警， 但系狱警 feel 噶嘛， 唔系系好捻，即系好捻有逻辑嘅啲训导主任谂嘢咧。嗰阵时我哋附近咧学校有间附近有间波楼叫翡翠城嘅，就执捻咗噶啦。嗰时好捻劲啊，国军城啊， 我谂一谂起中国城， 唔系嗰时咧国军城啊，陈伟明全部喺嗰度督波嘅，好捻劲嘅。咁嗰时我哋通常咧一个晏昼放食饭咧，有啲同学就中意去嗰度打台波嘅，咁你知嗰阵时一盘波高手嘅通常都好捻快嘅啫嘛，你三四个字搞捻掂噶啦嘛， 我哋 基本上屌你老，基本上打捻两盘波仲可以去 seven 买埋肠粉食，然之后就可以翻学噶啦嘛，咁点捻样咧？通常咁啊屌嘅，其实你知道啲学校好捻中意干预我哋校，即系离开咗学校做啲乜捻嘢噶嘛，咁啊训导主任咧好捻中意一放完食饭咧，就喺冻喺个门口度夹鸠我哋翻嚟嘅。咁嗰时咧，见到啲可疑嘅同学咧，捉捻埋，知做乜捻嘢？ 唔知喎。 首先咧就 搵啲波棍督你哋， 唔系佢摊开双手，睇下啲指甲、手指、 哦、 有冇戳啊？有啲冇噶嘛，好捻醒，有啲唔捻查戳，有啲好捻小心噶嘛。然之后咧就点样断定你头先有冇督波咧？摸你手踭。 嗯。 点解要摸你手踭咧？因为咧督波咧你要屈住只手噶嘛，摸你右手手踭。 个肌肉， 因为如果你个长期个手踭屈捻住咧，会冻嘅，好捻冻。 咁捻夹，哇！咁捻人体结构， 系咯，咁捻 CSI 嘅， 好捻恐怖嘅嗰啲训导主任，因为你 严师， 你波你波楼又， 哇！你瞄得波多，你个瞳孔系放大。 你波楼有冷气噶嘛？咁你屈住只手，啲血唔流到个手踭。 啊！你讲起呢啲严乜严物，我翻嚟谂起咧，就你细个嗰阵。中学一定有人食烟啦，系嘛？ 系 有 你哋嗰阵食未噶？ 我未， 我未， 我都未嘅，我都未嘅。 好多人食噶啦， 好多人食啊嘛！嗰阵系啲烟点收埋喺边咧？ 喺学校啊？ 嗯，因为佢会查噶嘛， 即系我哋唔会查，唔会查卡噶。 你知我哋冬天嘅时候收喺边？ 底裤， 底裤度 坐捻晒， 条胎后边。 啊！你咁捻醒嘅，你做过啊？ 唔系，我见过佢哋做過。 系啊，我哋就 袜啦、胎啦， 袜就好捻 gap 嘅，胎咧系最多嘅，有件冷衫。 又确实系， 挡住 到入去。 又确实系。 跟住咧，有啲再演化少少，大胆少少咧，就将支烟咧摆喺个衣领后边嗰度。因为嗰阵 呢啲扮 waiter 啫。 因为点解咧？佢就基本上嗰阵烟瘾唔大，就懒型捻住食一支噶嘛，咁就会偷老豆嗰啲，咁啊摄咗喺。件恤衫领嗰度咁样去查咯，咁后期咧人报传就话即系烟味好臭，咁嗰期咧就兴嗰啲咧止汗剂啊，止汗剂咧因为有得解释，你喷香水好捻 gap 噶嘛，止汗剂就话我哋咁 sporty 去做运动，咁啊喷翻啲止汗剂啫嘛，咁有一次咧啲老师就点捉你系咪食烟咧，咁啊就最简单方法，有咩方法可以查到你系咪食烟啊？就真系走去闻手指，咁咧，跟住有个有一个知道自己舐硬嘢啊， 咪嗨落屎忽度啊， 错捻晒，伸定只手指出嚟，个老师个鼻一怼埋去，插入去个鼻孔嗰度， 刮晒啲空气出嚟， 系啊，跟住你试下做呢个动作，你个鼻咧会即刻唔靓噶，咁跟住咧，佢闻唔到， 好仆街。 跟住个老师问你做咩啊？冇去玩啊，姐咁样咯。系啊， 咁有我嗰阵时都有同学食烟食，仲好大瘾添。 所以嗰时咧，我好犀利，我都讲过喺有食唔食嗰阵时，嗰阵时我哋好中意食一只烟咧，个牌子叫烧咳嘅。 系， 因为咧嗰只烟咧好卵低焦油，好卵低尼古丁，食卵完咧你唔个身都唔卵觉有烟味嘅。嗰时应该张 Sir 都应该有见过啊， 有 啲女人烟嚟啊，我哋嗰啲唔会食噶。 女人烟， 嗰阵时我啲同学食红双喜啊，要显示 万宝路就最型嘅。 万宝路， 但系你冇办法，你翻紧学你系要食嗰啲烟噶嘛。 我知，我明嘅，我明。 但系我哋其实就对，即系食烟嗰啲都系真系玩下咯，有一堆嗰啲。 唔系我哋嗰阵时有一两个同学系烟瘾劲大嘅。 咁夸张， 超级劲抽噶！ 佢由三岁开始食烟噶啦。 佢嗱你讲 系 手指尾咧，佢哋上堂食唔到噶嘛。 佢哋真係靠上堂嗰陣時靠索自己手指㗎。 衰 咗。好大人啊冇可能。 好犀利㗎有兩個同學仲係而家都幾出名下㗎有一個。 叫咩名啊 幾出唔講 識咗咪啦已經。 但係先至頭先講即係而家就係懺悔啦。 係。 中學時候你點懺悔啦你有幾時突然之間覺得以前做嘅嘢係唔啱啊。 嗰段時間好短時間信咗耶穌。 哇、啊、屌 段时间。 喂耶稣有学校生活嘅咩 冇啊但係唔知点解佢因为觉得。 喂我哋耶稣嘅话我哋譬如睇讲宿营就耶稣嘅时候就次次宿营呢就係讲神鬼论㗎喇喎。可以讲到天光呢都拗实好多人拗㗎喎。 喂讲鬼讲得最多啦。 鬼一定有讲。 开七集添啊讲 鬼。鬼一定有讲。 但啱你讲训导主任呢其实我嘅赎罪呢就係嗰时我系学校训导主任嘅。 嗯， 嗰時我係學校嘅訓導主任啦，九叔最清楚啦。哇，即係直頭獄警咁樣嘅， 係 即係個樣一突出嚟咧，即係驚。 有冇睇法㗎？你哋 係啊，嗰個我同佢個仔好撚熟。 係啦，就係、是、我不過唔想講啊，因為原來阿九叔同佢個仔好熟嘅。 嗰陣時咩？嗰陣時我哋成日流傳一句咩啊？父債子還啊！佢同我哋一班啫嘛。其實我嗰陣時我哇，嗰陣時我中一、中二、中三啊，唔係嗰陣小學上去，其實我啲心諗，喂，我你驚唔驚啊？啲上去中學撲街喎你。 你真係揼到你暈啊！真係幾多仇家去。 但係應該個身份要保藏保，即係咪 好 密嘅喎？ 好似陀威龍咁咯，暗暗但係唔可以暴露身份㗎嘛，係咪先？係校工。 但係你學校 有嗰陣嗱，我哋學校個校長之後做咗立法會議員嘅。 哦， 咁啊睇佛就係好少睇佛嘅，但係有嘅，就係、 是、你邊間中學啊？ 嗰間啦。咁啊一排， 好想 係咪前幾想聽啊？聽翻前幾集有講過嘅、 okay。一排藤條。由粗至幼嘅，任揀打一下。 哇！有呢啲睇法。 系、啊，粗嘅就痛，但系快復原。哦、幼嘅就唔痛，但系就痛好耐，就唔打耐都唔好痛，就辣，好似火辣咁樣。 我講一個呢個藤條嘅故事俾你聽，好低能。有一個同學又係嗰啲有浸氣嗰啲咧，嗰次就係喺呢個嗰個叫咩教員室咁嗰个时候又系嗰啲狱警咁样嘅，佢攞嗰碌粗个碌咧，最粗个碌啊！ 哇！ 咁佢拗脚嘅，小学嚟嘅，佢拗嗰个同学只脚， 小学 跛都得， 拗咁一拉，即系佢拉行，我唔记得打三下嘅，就拗佢嘅脚，咁我就企喺度，我就俾人罚嘅，企喺度，咁啊企喺度睇佢俾人打啦，我冇份打啊嘛，我斋企花生啫，跟住企喺度睇佢俾人打，咁啊好好笑啊，冬天嚟嘅，嗰条友又着我哋学校着短裤噶嘛，即系短咗白色裤。嗰度有個樣啊，已經柒噶啦，即係嗰個訓導主任已經咬牙切齒，哇！呢、這個仲唔抽撚爆佢，咁啊揸佢碌棍，揸佢嗰條藤拉弓啊，即係佢哋好撚興唔會就咁 fit 噶嘛，拉行弓。 係， 佢一嘢真係睇住慢，唔知點解喺我心裏邊係慢鏡重播好多次嗰下，佢係拉行弓，然之後嗰條藤成一劈落去，即係打落去嗰度撚，我睇住仲唔死你撲街啊！睇住我係諗緊，如果拗撚中佢咩樣咧？差唔多逼到落去，个卵样一跳，佢跳卵过咗几秒，你明唔明？ 我都话惊你一定要讲噶啦，屌你！ 我呢个戏剧性，你明唔明啊？即系慢紧拉落， 打到三藤， 系谂住勾落，个卵样一跳跳过咗啊！竟然， 咁跟住个老师点啊？ 跟住咪佢滚卵晒成，扑街你俾， 阿惊你。咁就 捉住佢，冇啊！我哋冇乜呢啲睇法。 啲 double 加咗几下，跟住笑到 我 仆街。 扎马咯，佢唔系普通佛嘅扎马。 我哋又冇喎，你都 真系 顶住 扎马，即系当训练少林寺嗰啲咁样。 哇！呢啲 我都扎过， 我哋坐模型凳嗰啲又。 你一跌书咧，加钟， 加钟， 加钟， 拎手袋出街。 买嗰个一个花园 包放学。嗱嗰陣時我係講我訓導主任啊，咁啊點解會有熟罪感呢？就是、有一年呢，幾個同學呢返學校爆格啊，返學校爆格啊，咁啊又係講起啱啱即係好多我哋嗰陣時阿九叔就知啊，有個好大嘅 波 地方呢，就係淨係課嗰個嗰堂叫藝術 art 啊 ，art and design 好巴閉，哇！嗰個設備齊全咁樣，咁我哋爆格咧就畫爛頂爛曬啲畫啊，咁佢自己燒好多陶瓷噶，掉爛曬佢啊咁樣噶，咁啊跟住我哋，因為我哋係之前咧係塌咗嗰等 building 嗰啲嗰抽鎖匙啊， 點解？ 你比我哋大胆咁多啊！你 系啊，因为唔系全部我哋再上两届仲激噶，我哋再上两届师兄咧，系嗰阵时学校俾一笔钱去买咗个窑啊，嗰啲窑系烧嗰啲陶瓷啊，冇人用到啊，净系个先生用嘅啫嘛。边个僆仔边度烧窑啊？屌黐线，烧窑有咩大佬？ 哇哇！ 咁跟住嗰阵时，我上两届咧系曾经试过咧，系有啲学生掉一支杀虫水入去， 开咗 个窑， 爆咗咯， 开住个窑。出咗门口，点知嘣爆咗嘅， 真系。 跟住两年之后咧就爆格入去，谂住再因为再学校攞钱咧就再买多个窑，谂住爆咗个再爆多一次窑嘅。 哇！ 都入到去之后发觉原来侧边仲有好多嘢玩，因为收埋好多自己画嗰啲画，同埋啲学生都画得比较靓啲，全部街翻晒去。 好捻扑街啊！ 夜妈妈真系爆格入去嘅。咁跟住就 我哋真系唔会。 咁跟住就喂继续拎条锁匙嘅，系个训导主任同佢讲，其实训导主任系知我哋做嘅。好好，即系一路佢个样好恶噶，俾我哋感觉系好差，想揼实佢嘅。但系嗰次佢好好，佢话嗱，如果报警咧就实捉到噶，指模啊乜都有噶，人证物证都有噶。你唔好以为即系佢冇话系我哋做，佢话其实嗰班人咧我哋都知道噶。不过如果咧即系譬如一个钟头后咧嗰抽锁匙咧，我喺嗰个花盆嗰度揾翻咧，我就当无数啦。咁我哋咪自己 一人下一步啊！ 吓，因为如果佢真系报警咧，我哋出晒事。 咁点解佢要傻俾你咧？调翻转， 咁佢因为佢学生嚟噶嘛，佢哋学校嚟噶嘛。 佢真系报警，真系害咗几条僆仔生命嘅，真系会嘅，因为一定捉到嘅。因为我哋以为自己高智能罪犯啫嘛， 仲入硬添啊！呢啲 入硬噶， 唔系，但系佢可以其实即系义正词严咁去话你。 佢冇话我哋， 咁佢话佢唔选择，佢其实都系一个方法。 佢都知对住啲高智能嘢咧，你夹硬落佢面或者夹硬拆爆佢咧，其实就 系啦。即系话啊，诶阿狮子嗰班人咧，真系傻嘅。你以为真系唔知咩？其实你做嘅，你以为真系唔知咩？诶，里边手指模又可以搵晒出嚟。其实有人你入去嗰阵时，有啲看更见到，唉，佢哋又唔知，真系唔觉意一报咗警啊！真系全部要拉晒去一流案底，乜前途都冇噶啦！唉，即系睇下佢哋，如果迟两一个钟之后摆翻条锁匙喺个花盆嗰度，唉，算啦，当冇事发生啦。好感激佢，嗰次真系好感激佢嘅，真系放一马嘅。之后咧，我哋就好乖啦。之后我哋真系好乖啦，只系主要系去沟下侧边学校啲女啊，但系都系沟唔成噶，永远都沟唔到，唔知点解。 大家其实咪好憎嗰阵时个训导主任嘅咧？ 咁訓導主任一定係個形象，一定係 訓導主任一定係一份工。 你做過我哋嘅班主任噶嘛？因為我啲頭髮留到而家咁撚長，佢都冇捉過噶。佢就係捉其他同學，冇捉我哋噶嘛。 我記得有個好好笑嘅故事，我唔知會唔會變咗係一個 inside joke， 但係我聽我即諗翻咧，有一次咧就係我哋嗰堆 friend 入邊咧有一個係好撚玩得嘅，咁亦都係好撚憎個訓導老師。咁話説一次咧，嗰個好撚玩得個 friend 咧，就做咗污點證人。咁點解會做污點證人？其實就係因為佢篤鳩隔離學校啲人。咁咧嗰次就係咩事咧？兩間即兩邊喺度鬥空啊，曬馬。咁兩間學校個訓導主任咧就走埋一齊，咁咧就喺度即去傾。咁咧嗰個我叫肥樂啊，唔緊要啦。肥樂咧就走出嚟就話：，嗱，我有見過呢件事㗎，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哋個訓導主任就好撚過癮啦，就話啊。啊乜乜乜乜乐，有冇话俾我听当其时发生咩事啊？跟住嗰个乜乜乐就嗰阵时佢哋有讲粗口啊，我唔知点复述啊，唔紧要噶，你照讲得噶啦咁样。咁我哋个训导主任叫梁继章啊嘛，咁样。跟住佢话佢个大概意思就系咁咯，梁 Sir 梁继章咁样。跟住因为佢其实因为个训导主任引起人，即有好复杂啊，总之 anyway， 咁但系讲一句就话，屌你老母啊！屌你老母啊！我屌你老母啊！跟住嗰次系因为咩事呢？全个教员室企咗起身，呆咗望住佢。呢个故事我点知咧？佢自己话翻俾我听。我初头以为佢作大，后屘过几年我问翻当年嗰个训导老师，训导老师话冇啊，佢问候我娘亲啫嘛，讲咗三次，我知佢意思系闹我老母嘅，咁但系冇所谓啦，咁样讲。跟住咧，我心谂。啊！个训导主任都几过瘾，佢系咪知道嗰个人好捻憎佢咧？其实嗰句说话其实冇必要复述嘅，讲咗啲乜捻嘢，但系就 可以唔使连埋气。 系一个 legend， 而嗰个同学亦都有一次好搞笑。嗰个训导主任其实好锡佢，有阵时我觉得就系嗰种咧，又捻曳，但系其实佢又好捻锡你。就咩事咧？我哋有学生会，我哋有学生会，咁学生会咧就有嗰啲咨询啦，咁全个科喺度啦，即系个学生都喺度。咁佢就攞住咗支麦，话要问问题 咁樣啦。咁你知學校啲儀器好撚濕鳩噶嘛？有陣時冇聲，跟住佢冇聲，唉，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嗰句有聲喎、啊！ 哇！真係撚大喎！ 跟住全場話：哇！跟住佢呆咗。咁樣 呢啲足跟住萬事萬靈， 跟住然後咧嗰、那個訓導主任嗰個 handle 嘅手法就真係好好啦。咁樣講，佢話頭先咧，其實大家都即係有啲小風波啦。咁樣講，咁話即係大家咧就唔好即係諗住公審，諗住攞嚟笑。雖然真係好好笑，我好記得佢講嘢。佢話，但係咧，我記得耶穌基督話咧，即係有個妓女咧，即係俾人掟石頭， 邊個冇犯罪嘅？ 邊個冇犯罪企出嚟？邊個再笑咧？再攞呢件事嚟講咧，我就訓導下佢。嗰、那個同學呢我自然會處理，係啦，你哋有邊個冇講我粗口嘅你就企起身啦，咁樣講，咁跟住然後個訓導主任我自己都講啦，你係咪要我講一次你聽啊，複述一次你聽頭先佢講咗啲乜嘢啊， 大方得體喎、 啊，好大方得體，跟住仲話頭先成個諮詢過程你哋就顧住嗰句粗口，你有冇聽過學生會點講嘢㗎，雖然你哋都一定會投贊成票㗎啦，因為得一個內閣，即係好記得呢一件事，咁我覺得即係你當人大咗望返嘅時候就覺得呢、這個經歷其實都有啲似 Eugene 講過一隻囉。咁但係自此之後嗰、那個同學都仍然繼續講屌你老母嘅。佢好少會講好似我哋呢啲咁乜撚嘢，佢唔會㗎，佢平時。 淨係屌你老母。 冇錯啦，佢到而家個 practice 都係佢由細到大都只係講呢句。 你咪學咗囉，少講好多啊，少講一句咋嘛，係咪冇咁複雜囉。 但係聽落我而家聽返會覺得有啲位都聽返會覺得幾窩心嘅。 唔係，始終都係嗰句啦，喺每一個學生裏面佢哋認為佢哋自己讀就係、是、讀嗰六七年，其實你調翻轉頭喺個阿 Sir， 佢係見過好多個六七年啦，佢一定係經驗好過你噶，係咪先？就咁樣樣啫嘛，其實就咁簡單啫嘛。 打份工啫嘛，佢哋 佢一定會好。你成日你每一個同學都一定以為會扭得贏佢嘅，但係佢偏偏又冇諗下，你喺度我讀就讀嘅叫頭一年啫，佢啊見你呢啲人就唔係頭一年噶啦嘛，係咪先？ 唔係咁即係青年啊嘛，即係咁即係少年嘅時光啊， 係啊，係 嘛？哇，歡樂嘅時光嚇！真係過得突然變快。 我有個再補充啊！ 屌你啊！ 關於個故事， 你有個 展所嘅故事。後屘我哋揾翻個訓導主任食飯咧，個訓導主任有一次好似 Eugene 嗰件事咁樣，就同佢哋講，其實咧當年我知道你哋展所嘅，但係咧我真係冇證據。 O K 嘅，其實 好公道啊。 但咁等等於認輸喎，咁樣即係講。 咁咪事後割嫁咗好多年先同你講咯。 係。事後咪認咗輸咯。 係啊， 叫認輸 啦，先自己出嚟做嘢啦，已經覺得相 厭 啦。 但好好笑嘅諗翻就。 好啦，喂，咁今日我哋多謝咁多嘅嘉賓啦。咁嚟到呢度先啦，係嘛？ 跟住我哋又會休息幾個禮拜，亦都繼續停播嘅。OK， 咁咧就我哋再諗下有咩講。因為其實咧，我哋乾糖嘅幾個就 乾曬，乾曬。揾啲女嚟，揾啲女嚟。 係啦，所以呢集特別長嘅，你聽呢集可以分五個禮拜聽。翻嚟 釣魚先啦， 係啦。OK， 拜拜， 大家拜拜。 東立獨家授權。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魔杖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噶。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最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4.2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喜登场。